茫茫然在数星星，天际多么平静，独站夜街中，独怀念他，不知一街同正踏着我影，还同还大胆开声，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又红又肿，如像刚刚哭了十声。啊哈，只好苦笑十声，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。啊哈，只好解释有泪水，那因风沙吹了入眼睛。啊啊。逐数星星，心里多么难静，独望着星空，独怀念他，身边的街童发闷在跳绳，还同还大胆开声，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在呆望星，难道哥哥想去摘星？啊哈，只好苦笑十声，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。啊哈，只好跟他玩耍，期望他不再问究竟。啊啊啊哈，只好苦笑十声，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。啊哈，只好跟他玩耍，期望他不再问究竟。